约伯传第四十章，上主又接着问约伯说：好辩之事，岂能同全能者辩论？非难天主的，请答复这一切。约伯回答上主说：看，我这么卑贱，我能回答什么？我只好用手掩口。我说过一次，再不敢重复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不敢再说什么。上主由旋风中回答约伯说：你要向勇士束好腰，我要问你，请指教我，你岂能推翻我的评断，归罪于我，而自以为有理？你的手背岂能同天主的相比？你的声音哪能像雷鸣？请你以尊贵和高雅做你的点缀，以光华美丽做你的衣裳，发泄你的烈怒，贬义一切高傲的人，视察一切傲慢的人，且加以制服，推翻恶人所处的地位，将他们一同埋在土中，把他们都关在黑暗中。如果你能这样做，我也要称赞你，因为你的右手救护了你。且看河马，它同你都是我造成的，它像牛一样吃草，它的精力全在腰部，它的力量是在腹部的肌肉。它挺起尾巴，好像香柏，大腿上的筋连结在一起，它的肌骨好似铜管，它的骨骸有如铁杠。它是天主的杰作，造他者赐给了他利润，群山供给他食物，百兽在那里同他游戏。他卧在莲叶之下，躺在芦苇和沼泽深处，莲叶的阴影遮蔽着他，西边的杨柳掩护着他。河水涨溢之时，他毫不颤栗，约旦河涨到他口边，他仍安宁。谁能在他目前捕捉他，或以木撅穿透他的鼻孔？你岂能以鱼钩钩上鳄鱼，以绳索辅助他的舌头？你岂能以鼻圈穿过他的鼻子，以钩子刺透他的腮骨？他岂能再三向你哀求，向你说甜言蜜语？他岂能同你订立盟约，使自己常做你的奴隶？你岂能玩弄他，像玩弄小鸟，将他抚着做你女儿的玩具？结伙的愚人不是想在他身上谋利，将他授予商人？你岂能以长矛穿透他的皮，以鱼叉刺透他的头颅？将你的掌抚在他身上吧，若你想到恶斗，绝不敢再抚。